至三十日活动期间，到国安社区任意门店咨询车险服务，即有机会获赠高档玻璃水一瓶。 详情咨询4006551111，400655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4度，今天以晴为主，光照强烈，将出现37度的高温天气，目前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天气炎热，午后应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室内最好使用空调降温，注意防暑降温，外出避免太阳下暴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东三环双井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造成分钟寺桥到双井桥车辆行驶特别缓慢，建议绕行西大望路行驶。南二环右安门桥西向东外侧第二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呢，西直门北大街进京以及文汇桥北侧有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后车比较多，请各位在路上小心驾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Let's go, hey, red one, hey, hey. Shawty got that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s started tickling the way she.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大家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好奇了，哇哦，高磊的声音怎么变得这么美丽了呢？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你都听不到高磊的声音了。 我是高磊的女替身。 啊，吓我一跳啊。我一听我是高磊的女，然后替身呐、 后半段有点失望是吧？ 吓死了啊！这个很欢迎欢迎高磊了，欢迎苗山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耶！是不是感觉清爽了不少？ 哎呀，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周六了呢。这个我们一起怀念一下高磊吧啊，那个。那今天早上跟大家，咱们是这样啊，聊这样一个话题，说一说这样，说一说偏科这件事儿啊。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到新中考里面的一些消息，比如说像这个思想品德，亮相新中考了，对吧？还有一些各种科目，所以我们就想到问一问大家，您还上学的时候，您还记得您是什么科目最好，然后好到什么程度，什么科目最差，差到什么程度？ 苗山，你偏科吗？ 我偏啊，特别的偏呢、啊。 你偏什么？ 我偏文科。哦。而且我文科那、这几科都特别的好。 哦，好。好到什么程度？ 理科因为特别的差，所以反映出文科特别的好。 哦，只是一个相对的成绩啊。 对。 那、就是、理科你差到什么程度？ 差到就是模拟考试啊，就正式考试没出现过。模拟考试曾经出现过文科和理科其中的两门课差小100分。 等会儿，你这个描述就非常的怎么说呢？隐蔽啊！我得反映一下，文科和理科的成绩相差100分， 就是某一科都、文科和理科各拎出一科来比较，最大差距曾经达到将近100分。 哦，我天哪！你不就语文120是吧？ 150，不是不是、我赶上的都是150分 啊，150分。哦，你比如说你，语文考50，然后数学考了-50啊。 对对对， 没有就语文考100，数学考1分，是这个意思。 对，这还欠着。 哇、你都差到这个程度啊，数学。 对，所以你知道吗？我其实以前一直有一段时间学习还不错，结果这一次模拟考试考完，所有的老师都请家长，然后我妈就说：“哎呀，我如今已经混进了请家长的行列了。” 哎呀，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当时谈恋爱了。 没有 啊， 真的，我特别坦然。我跟老师当时就说，别的同学全部跟老师说：“老师，我那个这次没考好，我那个最近发烧了，或者怎么着。”你知道我怎么说的？ 你知道？ 我说老师，我理科就这水平，不然我怎么学了文呢？ 哎呦我天，好吧，你是够坦然的啊。 对， 那各位都跟我们说一说，其实就像苗山这样的，就是你可以说一说你文科和理科，不是文科和理科了，就是你当时上学的时候，偏不偏科啊？那个哪门课程好，哪门课程不好，然后坏到什么程度？包括其实就在你眼里，这门课程它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存在，也可以说一下。 我特别想听大家说您偏成什么样？ 对，就是都偏成什么样？因为我感觉好像咱们就是尤其咱们节目组数学都不是很好。 对啊、 你发现了吗？ 我们都是文科生吧？ 哎呀，你这不要 哦！但是是这样的，我要改变一下看法，就是呢，虽然我曾经达到过模拟考试差别很大，但是在我不懈的努力和用了各种办法之后，我就上升了。 哦， 结果最后我想 用了各种办法， 用了各种办法 考试作弊。 有真的，我有一段时间为了让数学赶上去，我早上起来7点到学校就堵数学老师的门。去问他问题，真的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老师你给我改分，老师你给我改成绩，老师你把考题告诉我，你必须把考题，你堵老师干什么？ 我堵老师，真的每天问问题，就堵到老师啊是个老教师，他烦到有一天说的，我还没有备课呢，你天天找我没时间备课了。然后但是呢他跟我嚷完了之后，他又觉得不太好，会打击我学习积极性，上课的时候还特意说，这个苗桑桑同学啊非常影响我备课，但这种态度非常值得发扬。但是确实还是有用的。 我估计可能你后来成绩上去就是因为教授太烦了。对，你像大家都可以说一说，就是比如说你偏科，为了这个偏科你做出了哪些努力啊，也都可以讲一讲。北京文艺广播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说新闻，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地铁13号线要加站了。 还有北京公共服务综合排名东城区名列第一。 旧书该何去何从呢？ 还有国家药监局检查发现27个批次的面膜不合格。苗山是不是一听到这儿以后已经开始颤抖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来，一会儿看看有没有你的。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很多新朋友我们都已经看到您了，像 ZF00 妈等等的啊，大家有一种幸福叫简单，冯毅还有糊涂旁观者都已经看到你们了，欢迎你们的到来。来，接下来时间咱们说一说新闻啊。首先关注一下今天早上苗山特别发出感慨的一条消息啊，说是地铁13号加站了啊。 挺好的，从这个上个月底开始哈，2000多名乘务管理员陆续在地铁5号线、6号线、10号线还有8通线等线路就上岗工作了，巡视车厢内的安全。这是北京地铁继去年6月在1号线等这个线路试点配置乘务管理员之后，再次在核心线路上大规模的推广 配置。 嗯， 乘务管理员在执勤的时候履行盯、看、闻、报告、治理、应对、处置等工作职责，在车内的遇突发情况亦需及时利用车厢内应急通话装置向电列车的司机报告，遇到日常秩序类的问题的时候呢，利用专用的通信手台向值班人员汇报。 地铁十三号线已经跑了15年，今年3季度将会开工建设清河站交通枢纽啊，这一级工程。这个枢纽呢将会揽入13号线，并设清河地铁站，然后呢周边居民盼了多年的清华东路西口预留站也有望在年内开建。 嗯，昨天京津城际铁路将迎开来这个最大的一次升级改造和整体养护。根据安排呢，城际动车在天津站是不停车的，调整为天津南站或天津西站停靠。铁路部门就表示呢，昨天除了北京南至天津南站的一二等座实行85折优惠之外，北京站还有很多趟普速列车可以达到天津站。 嗯，还有近日交通运输部召开发布会，宣布京津冀将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形成北京天津石家庄中心城区与新城卫星城之间一小时通勤圈，以及北京天津保定唐山之间的一小时交通圈。好，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吧啊。昨天发布的北京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17至2018显示呢，北京公共服务综合排名在前六位的区分别是东城区、西城区、怀柔区、朝阳区、门头沟区和平谷区。 哦，怎么回事呢？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到2035的指引和推动下，北京公共服务迈入质量提升新阶段。2017年实施两期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累计增加学位17万个，社会的保障水平也进一步的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达到3770元每月，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的完善，预约挂号、分时段就诊等创新服务全面推开，形成了这个城乡镇养老照料中心208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380家，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城市社区覆盖率达到87.5%，累计建设筹建各类保障性住房49万套，竣工42万套，轨道交通里程再增166公里，总里程已经达到了608公里。 好，再来看一下，朝阳区已经建成了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垡头地区文化中心、798玫瑰之名3座地区级的文化中心。2020年之前呢，将会再建7座地区文化中心、10座文化中心，遍布朝阳全区。一个地区文化中心将辐射6个街乡，让居民走出家门15分钟之内就能看书、看演出、看展览、参加各种文艺活动。 好想搬过去。 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吵醒，我还是不确定，总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默契，用天线， 用天线 爱成爱你的形状。 拥抱这时刻， 有多少人学习不好到屋顶上去散心呢？来看看那个大家发过来的啊，微信当中的成绩都怎么样子呢？ 这个 Brand 自己就说，中考语文沈阳市状元143分， 哦， 数学100分， 哦， 高考语文126分， 哦， 数学不及格。 哎，不对呀，你这个原来不挺好的吗？是吧？数学100分。 But 到了高中之后，数学上到了一个新台阶。你 高中阶段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是这样的，我初中那个数学也挺好的呀，我也不知道我曾经最大差距能差。 难道初中的数学和高中的数学难度跳得那么大吗？ 难，哎呀，真的难啊！ 什么呀？少来，我跟你讲啊， 难啊！ 看一下啊，这个。刘帅还说了，系上安全带我们出发吧，是不是这位女主播说的？声音真好听哦。你控制一下自己秒声。好好好，再来看看啊，这个严火火说了啊，我高三开学的第一次考试数学考了班里第一。高三啊，哇，这不容易啊，理综物理部分一分都没拿啊。物理部分为什么你一个一题都没答对啊？说我觉得吧，这让我偏科最大的原因还是在老师，因为数学老师教的特别耐心，人还帅啊。好， 哦，我同意。 什么？你同意？ 你知道我学的最好的是历史。 哦， 我学的历史的好的原因是高一的时候我的历史老师啊，是美国、印尼和中国三国混血。 哎呦嚯！ 特别的帅 哦，他教的是哪国历史？我想知道。 他教过世界史吗？ 哦， 而且这个老师我记得特别清楚，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楚。他每次教课的时候，教到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历史的时候，他会把他的英文全称括号括在旁边。所以我们的历史课是双语教出来的。 哎呦，我天哪！ 然后你记得高中高二当时要分一下文理班嘛？然后呢，我们班当时所有人都学了文，然后呢，到高二的时候大家就等着，你知道开学那天等着，我们那位姓巫的老师走进讲。哎，我们很期待。突然一个女老师进来之后，听着全班啊啊，然后 那老师不很伤心？ 对，最神的是这个女老师第一句就说了句：“同学们，巫老师继续在高一带世界史，大家可能失望了。 ”哎，这个巫老师，这等于说这个女老师也知道你哪个中的？ 我不好意思说、啊， 没事。 好， 对， 我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上大学之前，全部是京院，你知道，就是首都经贸大学，京院幼儿园，京院附小，京院附中。 哦， 我本来以为 那个老师叫什么？那个帅， 那个老师叫乌乐华， 对， 记得清楚。 哦， 特别的帅。 三国混，你看人家就是啊，三国混血，最后学世界史。哎呀，这个真的，要不然起名字很重要啊！不是，这个叫什么呢？基因很重要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其他朋友的，你那里啊？ 好，这个军儿就说：“主持人好，说到偏科，我的数学就是我的痛。”及格万岁啊！ 哎呦， 70-80是常态，但是我的英语很好，平时不复习，全靠上课学，考试随便140加。关键吧，我高中是理科班。 哎，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啊，有很多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说，比如说他对这个特别好，然后呢，他就是上课好好听，后面都不几乎不做作业，美就说了啊，学的文。啊，就美说，我学的文，但是历史很差，我就是不喜欢背，水平跟苗山的数学差不多吧，但我数学特好，除了上课超级认真听讲，掌握类似题的思路之外，课后几乎不怎么做作业，经常被数学老师督促交作业，但是后来老师发现这孩子数学考试每次都接近满分，于是他也就默许了。你看了没有啊？这个是很神奇的一种现象。 你真棒。但是其实我学历史是有一个经验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历史我是后来发现怎么背呢？死记硬背不行。我记得我学历史每天就在看书，把历史书当成一本小说看。然后呢，老师说要你们每个人可以讲评书是一样，像讲一个国的故事和他的历史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好方法。 哎，别说那么多废话，最主要原因还是老师帅。对吧？ 是的。 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关于偏科的事儿，就是您这个偏哪门科啊？好到什么程度？坏到什么程度？你又为此做过哪些努力？对啊，像苗山天天去堵人数学老师的门，对吧？您做过哪些努力，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上班 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哎，我觉得先来说一说，肯定很多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女听众，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面膜不合格啊，就是国家药监局说27批次的面膜不合格。我们一起来看看，举例子说几个，哪几个不合格？ 比如说《魔法传奇之补养面膜》竟然含有氟青松的成分。 氟青松是什么？有那个， 我化学也不好。 啊，哎呀，我这一问问出了另外一个片刻。然后呢，还有呢？ 还有这个近距离，这应该是品牌，这应该是李静的吧？是不是？ 啊， 千言蜜语桃花净颜亮肤面膜。 哎，我就真的是，我发现现在这个面膜的名字越来越长。面膜的 越来越长 ，虽然说我不敷面膜啊，但是真的，我看女朋友敷过很多面膜，哎呦天哪，这个 对吧？ 不懂。 刚才说的这个大长名的这个近距离的这个面膜 啊， 含有贝他米松。 哦，我给大家查一查这几种成分到底有什么害啊？ 嗯， 那个苗山继续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消息。 最近呢，这个国家药监局就发布了关于27批次化妆品不合格的通告，其中产品都是面膜。通告显示呢，这些产品呢是在菌落总数、还有霉菌、还有酵母菌、还有糖皮质激素不合格的三类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同时呢，经生产企业所在地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核查，并经生产企业确认。标志广州名言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英国的英是婴儿的婴啊， 嗯， 英国天使婴儿蚕丝面膜，广州市纤维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纤美玻尿酸原液水润复嫩蚕丝面膜等相关的批次产品是假冒产品。 哦， 而且目前的国家药监局已经要求上海、新疆、湖北和广东省这个药监局核实之后，依法督促相关的企业或者代理商对已经上市销售相关产品及时采取召回等措施，并立案调查处理。国家药监局呢还要求广西、广东、贵州、西藏、河南、湖北、青海、山西、新疆和浙江省药监局责令相关的经营单位立即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对涉嫌假冒的产品呢要深查深究其进货渠道，对违法违规的行为予以处查。另外呢，这个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同时相关的省级食药监部门呢应该自己通报，而且即日起3个月之内公开对生产销售不合格的化妆品相关企业或单位的处理结果要公示一下。 哦，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一直在这地方查找这个氟青松，它其实是一种合成的激素制剂，它其实有消炎和抗过敏的作用，对很多皮肤病，比如说接触性皮炎、湿疹、神经性皮炎的等等啊，可能会有一止痒的作用。但是这种长在身上的疱疹呢，是由这个比细菌还小的病毒引起的。氟青松没有杀灭病毒的作用，更糟的是这个氟青松含有激素啊。如果这个面膜当中有这个东西，可能就会比较。就不太好了，就刺激皮肤了，对吧？ 对，激素这个问题是化妆品这个行业里面最恐怖的一个成分。 哎，你看啊，这个，而且它是属于叫什么糖皮质激素物质，长期使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类化妆品，可能会导致面部皮肤产生黑斑、萎缩、变薄等问题啊，还可能会出现激素依赖性皮炎等后果。 哎呦，反正是这种用了用就立刻有变化的这种，我觉得 哦，因为它会比如说让皮肤变薄，那不就透吗？ 对啊，它有的时候它为什么让你皮肤的问题，这种东西为什么不能长期用？有时候药用在于我应急处理，比如最近皮肤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明天要去相亲了， 对，用一天还行 哦， 但是很多人现在很依赖它，像化妆品也是，你每天抹，如果里面含这些激素成分的话，那相当于它是用你皮肤里面的营养在稀释它。然后呢再去解决那个问题，然后你面部有没有特别着急处理的问题的时候，那你皮肤越干呐、出现黑斑啊，都是肯定就是顺带手带出来的啊、不好的效果。 明白明白，我们要把这些面膜脱掉。 Hit it up, yo. One, two, one, two, three, 种种。脱掉换一套就地开窍，我们成了太多烦恼，惹到自己受不了，脾气总会莫名其妙冒烟又烧焦，你辛苦我辛苦何必那么苦。 Yeah baby 规矩太多一起脱掉，做高通一起飙，换成上下清爽凉快，活 我跟你说啊，咱们的听众当中真的有好多的专家啊。就刚才有位叫平安猫的朋友说，凡是带松的药几乎都是激素类的。十年的医师飘过。哇、专家哎，对，一定要，对，以后常常的就遇到我们类似的问题多给我们一些建议啊。 这位专家，你的化学上学的时候一定学的不错。 哎，可以，也可以说一说这个你当时上，你现在从事工作真的有没有你当时上学的时候的因素在啊。 就是、偏好的那边吗？ 哎，还有紫色的海，还有这位叫寻的是吧，其实哎，这位寻的也特别厉害，他说夫青松贝他米松都是糖皮质激素，你看人家这 跟我们 厉害啊，这绝对厉害啊，这绝对上学的时候都 棒， 化学的时候 化学一定 化学很好的、看看其他的朋友、 我刚刚看这个特别的乖乖小熊说、我是学习偏课外阅读。 那就是读小说呗，说的那么文艺还偏课外阅读。 然后、我文理都不好，哎，那个时候就玩了，结果就现在这样了。 真是的，你看你现在都在美化自己，我还偏动画制作呢。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表述证明课外阅读起效果了。 哎，是啊，来看一下林林妈说了，我也是文科生，我也偏呢，化学老师都怕我会考不过，非要给我补课，我说不用，我准能过。现在想起来挺伤老师的，你说人老师多负责任啊。真的就是吧，主动找到你要你补课，可能你确实是太拉后腿了，你知道。然后说今天我闺女五岁的生日，祝我闺女生日快乐， 哇，宝贝， 健康快乐成长， 快乐， 最爱的宝贝。哎呀，宝贝，明年就要上学喽。 天天读。 哎呀，宝贝说本来挺开心的。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好。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6月30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用中国移动无限量看高清央视世界杯，北京移动用户免费享3个月咪咕视频会员，办理无限量套餐，精彩赛事随时看，发送世界杯到10086了解详情。 你好，广发银行诚意服务，为您解决资金问题，按揭贷款找广发，一天就可住新家，抵押贷款靠广发，主力企业把财发，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件儿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铜子河边上。 圈子又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今天呢是以晴为主，光照强烈，将出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目前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中，天气炎热，午后呢应该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室内呢最好使用空调降温，注意防暑降温，外出避免太阳下暴晒。咱们了解一下具体预报。今天早晨晴，西北风2到3级，气温24到30度，相对湿度40%。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好，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高速公路车多路段有哪些呢？有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定四桥北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到来广营桥以及望京西路段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月各庄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这个车型缓慢，请各位注意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菜百黄金指数啊。昨日国际金价开盘于1265.44美元后，金价弱势震荡下行。晚间金价最低至1254.67美元后小幅反弹，之后围绕着1258美元附近震荡。截止到今天早晨的7点钟，国际现货黄金1258.80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宝石皇后珍珠是六月的生辰石，也是结婚30周年纪念石。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珠光溢彩，华贵天成。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证产品正在热销，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是 您偏科的那些事儿。 哎，您这个比如说好好到什么程度，差差到什么程度，你如果你差的那一门，你为了补救它和提高它，你都做过什么样子的这个 努力 对吧？ 对 啊，你比如说像这位哈，平安猫说了哈，哎呀，我是重度偏科，生物化学单科成绩间断年级第一。哎，平安猫刚才就是那个就给咱那个解释福轻松的那个嘛。 对，而且这还是连续剧，你看周围还有这个回的呢，安远同学就说平安猫是个彩超医生。 哎呦，你怎么知道的？ 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对不对啊？然后那个他叫安远，他叫平安猫。 哎呦， 就把这个安摆平了的一只猫啊。好，我们看一下他，你看他上学的时候真的是化学很好啊， 嗯， 生物化学单科成绩间断性年级第一，年级第一啊，历史政治长期35。 不过他说了，说和任课老师关系特别的铁。 就是成绩上不去，我估计这个也是你上不去的原因， 对， 你知道吗？你老是在那些嗨，历史老师我哥们儿，咱这考试不用复习，我哥们儿是吧，老师按照正常成绩来打分啊。然后后来呢，老师对我不离不弃的帮助下啊，会考拿到了2啊，我还是很开心的啊。哎呀， 我喜欢这位朋友，跟我差不多。 什么？ 一醉酒晨昏。 嗯， 你就这名儿起的。 嗯， 我也是偏科严重。 哦， 高考语文137分。 哦， 数学37分。 哇，啊，你这真是差100分。 对，历史我是当故事看。 哦， 考了125分。 火， 我也是先数学老师单独去请教问题，去了两次之后，老师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同学，有时间好好看的看看别的科目，数学也就这样了。” 就是老师都已经放弃了是吗？啊，那你真的是差。那数学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它难在哪儿？ 你是问我了吗？ 就是那些偏科的，我们举个例子吧。苗山，你不是数学不好吗？数学到底它难在哪儿啊？ 我要说模拟考试前和模拟考试后对我来说差别很大。 哦， 好，我既然说到这儿，我就不在乎了。我一次模拟考试 你要干什么？ 我就说了好了，既然大家都已经这么坦白，咱们像这是坦诚嘛。 对对对， 我曾经模拟考试数学考过39分。 嗯， 而且还是一而且是高考的一模啊，很重要。 哦， 就是基本考大学是以一模成绩来， 主要是看到大家原来都这么低啊，是吧？ 对，大家都怎么是吧？坦诚的，我也坦诚。 然后 数学，哦，我数学是这样的，我历史得了127。 哦， 所以相当于就将近差100嘛，差了90多分。 哦， 然后呢，我就觉得在那之前，我跟数学没有建立任何联系。 哦， 这门学科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是那个感觉。 哦， 但是后来每天上数学老师那儿堵门之后， 哦， 我发现我把数学真的成一个逻辑思维题来想。 嗯， 我在把它那个解公式的时候，把它做成一个哎像故事一样，这第一步第二步第三个我给它设立了一下。嗯，后来经我的努力，我的高考得了89分。 哦，提高的满分是多少？ 150分啊。 哦， 不，但是是这样的，我别的门还会有比一模有，因为一模比较难嘛。 哦， 都有提高，所以在历史在相当于提高了60分的情况下，我的高考成绩整体上升了90分。 对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其实我们刚一听89还觉得挺低的，但是你要跟之前比， 你要跟39比吧， 那还是多了50多分的。 对， 你刚才说你提高了60分， 不止啊，不止， 你算错了 啊。 89减39，50。 我别的门也都会提高。 哦， 一共提高了将近90分。 哦，哦，不错不错，再来看看其他的。杜杜说，初高中物理、化学、生物超好，每次都基本免费啊。基本免费什么意思？这个你们考不好还收费啊？ 哦，是大，哎，对对，是有大学有这个。 对，他怎么回事？他说数学特别烂，烂到高中二模考试150分满分，我考了27分。哇，哦，这个比你还烂。 哇，哦，这个这已经差出了123。 你已经找到了你今天找到了很多特别想要跟他们一起上学的同学。 哦，嘟嘟这位同学，我好伤心哦。 嗯， 你差了123分，真的，我懂你。 他说年级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因为拉肚子没来。高考前补习了3个月的数学，还好上了1本。 哦， 等到大学那就彻底垮了，所有物理什么的都要用微积分来解释，然后你们就知道就挂一片了。 但是我想问的是什么呢？他数学差到这个份儿，为什么你要学这么多其他像物理乱七八糟？你不会学一个纯文科，没有高数这门学科的专业？ 那是因为可能文科更烂。哎，没有没有没有，多多这个还会做设计啊，非常棒。来看看其他的， 好，这个浩瀚星空一抹蓝就说了，就我上学的时候最偏的就是体育，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都是校运动队的主力，不是吹的，其他科目均平平。 哦，具有很好的体育天赋。 你别说，这也是一技之长，可以考体育大学嘛，对不对？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吧。昨天晚上有一个，我相信有很多球迷都在等待着阿根廷，等待着梅西的拯救，他真的救了自己。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吧。来，珊珊先给我们报一下比分。各个队的比分， 梅西破门，阿根廷2-1尼日利亚晋级。 哎呀，这是相信昨天晚上从踢完了以后就开始各种刷屏了吧？啊， 对，这基本朋友圈后半夜哈，基本大家评论都是这个事儿，跟白天似的。 啊，对，还有其他几个队的， 还有克罗地亚2-1冰岛是夺头名，法国0-0丹麦携手出线，澳大利亚0-2负于秘鲁。 哎，要这就必须得说一说梅西了吧？梅西昨天这个真的是，我跟你说，他的这个进球。神级进球，今天 的 所有的媒体的评论都是神级进球。我告诉你他这个球是怎么进的啊，就是这个球应该是在中场左右的一脚，就一脚大长传，长传过来。我们都知道足球最难的就是，不是最难的啊，足球的技术里边就停球是很关键的， 对 吧？ 对。 那梅西的这个球是怎么做的呢？他一共有了四个动作，但是他这四个动作是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完成的，就是球从他身后过来，他用自己的左大腿外侧停球，卸球，先把球先卸下来，卸下来以后卸到了自己的脚前，然后用脚往前挑一下，就是往前带一下， 好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继续往前突，就这一突紧接着两步打门，就等于一卸一停一突一射，四个步骤是在跑动过程当中完全没停哦， 而且助攻射门都一个人 啊，不是啊，对对，也 是，算是吧， 啊，对，那个人家长传过来以后，就这个球真的是他的技术已经体现无疑，这个太强了，你知道吗？而且他的速度就一直没减速，然后完成了所有这一系列的动作。你说就这就跟我们看《灌篮高手》里边经常会出现慢动作，比如说跳到空中换手，然后又怎么样，他就是这样。哇，这个球简直了啊！ 神一般的 啊，就是神一般的进球啊！ 个人技术相当之强。 对，当然我们要跟大家说，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些体育消息呢，就说一些其他方面的啊，比如说昨天晚上还有一个人特别抢镜，不是说抢镜了，就是他在现场镜头给他也特别多，就是谁呢？马拉多纳。 哎，马拉多纳 啊，因为当时那个他看到，尤其是看到，因为昨天晚上阿根廷是属于绝杀夺冠， 对 啊，不是绝杀，不是夺冠了啊？为什么我突然说出了夺冠？ 哦，你 难道 你是这一届的章鱼保罗吗？ 哎，如果阿根廷夺冠了啊，如果阿根廷夺冠了，我跟你说，我这张嘴那真的是牛了啊！那个，我给你们到群里发红包啊。那个是这样，我先说一说，因为当时是那个阿根廷是绝杀2-1嘛， 压力很大。 当时老马真的是在看台上，就是已经几近疯狂了。当然，你也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等他疯狂完了以后，老马是被就是架进更衣室的，就是他的身体突然就出现自己不能走路了。然后呢，很多人把他给就是架着他，然后把他拿到了就是拉到了休息室，紧接着就被送到了当地的圣彼得堡医院进行治疗了。所以这个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老马当时得有多激动， 对，他心脏压力可能超负荷， 因为当时如果阿根廷真的1-1平了的话，那他就等于是告别这届世界杯了呀。这个所以当时在绝杀的时候，我、哦、对不对， 有的时候出现不出现，夺冠与否真是一线之隔。 哎呀呀呀，所以足球是令人疯狂的啊。 对，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和大家一起互动一下，说一说你们偏科的事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宝石皇后珍珠是六月的生辰时，也是结婚30周年纪念时。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珠光溢彩，华贵天成。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正产品正在热销，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哎，我看到了一位特别无耻的一位朋友。 我也看见了一位。 说那库曼塔塔就说了啊，那个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我就不在乎了，我真的我不在乎了，我豁出去了，不就是公布自己最差的成绩吗？我是北京市第一届3+X 数学英语加起来88分，我一个同学数学考了9分。你这是自己不在乎吗？你这是不在乎你同学呀？他叫什么名字？ 我刚才也看到了一位特别不在乎的同学，小蘑菇说：“数学难在哪儿？难在哪儿？你就想他问他难不难，哪儿不难？数学就是个坑啊！刚开始掉下去的时候还想爬出来，后来也就感觉坑里坐着也挺好。 哎呦，你这种直接就不求上进，就在哪跌倒在哪趴着是吧？ 在哪趴一会儿。 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那个这个军儿说了，珊珊呀。”你数学39也没谁了，谁说没谁？你听听，我们今天一群数学不好的，哎，我发现怎么听我们节目的也都数学不好，是不是？ 刷新了，哎，刷新了数学最低分的有刚刚发来的这位辉子同学 啊。 我高中有个同学，英语、数学都特别差，平时考试两科加一块不超过30，高考的时候得3分。 啊，又有了，刚才9分已经突破极限了啊！ 刷新了新的历史， 真的是，我觉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不行，我们要纠正一下，有很多朋友数学是好的。 你这个时候数学好的听众，你们出来呀！ 好，王雪晨就说大一大二。数学是必须学习的，我高中数学考135 哦， 我英语考10分 哦。哎呀，哇，这大家怎么都这么偏呢？ 这个 Ocean 刘刚才说了，大帅你不知道吧，我们为什么提免费这件事儿，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考试成绩好的每个学期是不用交学费的，偶尔还能发点伙食费的奖励。 哦，哇，你还有这样的待遇呢？ 但是他没有啊，因为他不好。 还有看一下地南天说了，我上高中的时候学理科，我们班一开始化学成绩并不是很出色，但是高二的时候换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化学老师，然后我们班的化学成绩就变成了全年级第一了。哎，这个老师漂不漂亮居然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漂亮。 真的吗？最夸张的时候平均分能比第二名高10分，就他们全班的平均分比第二名的。其实以前的老师教的也挺好，但是青春期呀，理科班的男生多呀。最后我们班主任气的说，你们能不能把学化学的力气匀一点给别的科啊？化学没什么提升的空间了都。你顺带提那个一提高考时候啊，顺带一提高考的时候我化学112分哦。哎，你是这样，你们班主任这么气的说，你们能不能把学化学的力气匀一点给别的课？你们应该反问一下班主任，你们能不能花点力气找点漂亮的老师来？ 哎呦，我同意这个说法。 这个少来，我跟你讲， 我希望在帅气的老师面前树立我好学生的形象，所以我就特别努力的学习。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所以那个听到这儿，我觉得老师们也是，就是每一次去上课之前，也咱们不是说那种打扮多妖艳啊，也稍微的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是不是会更提起孩子们的就学习的一些这个状况的和情绪呢？对吧？ 嗯，但是老师确实也不容易， 真的，这个肯定是。 咱们小的时候吧，虽然赖床，但小孩精神头强啊，早上起早起没事儿。但老师就是什么年龄段都有，每天早上那么早起， 对对对对， 还真是很辛苦。 哎，不容易啊！ 那时候没学好是自己不好，但是多亏堵了门之后还是上去了，所以还是谢谢老师们。 好，那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组资讯，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重点活动之一，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片《春天的马拉松》启动计划，12月份登陆全国院线。电影《春天的马拉松》的剧情呢，取材于浙江宁海推行的村级权力清单过程中的真诚故事。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这一条表现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情感面貌的话剧《情书》将于8月16号到19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那这部话剧由这个央华戏剧制作，曾经在17年担任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主持人周涛和舞台剧著名演员孙强联袂主演。啊，不是17年啊，人曾经17年担任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主持人周涛。对，我刚才在想，周涛17年应该没有，但是他十几年应该是有了、啊、 对，基本倪萍之后。 哎，对，还有就是舞台剧的著名演员孙强联袂主演，俄罗斯国宝级导演尤里耶列宁执导。话剧《情书》通过对男女主人公从少年到暮年的描写，刻画了对人类永恒情感的坚守。情书表现的时间跨度长达40年，历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变迁以及中西环境的差异啊。好，大家到时候关注一下啊。 对，我们再了解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 嗯， 上周五上映的《超人总动员2》没能延续上一部皮克斯动画片《寻梦环游记》的热度，四天累计的票房刚刚过1.5亿元，就连这个已经上映一周的《侏罗纪世界2》都不如。 哎，你看《侏罗纪世界2》了吗？ 我没看。 哦， 听说有点恐怖和血乎拉撒的， 是吗？但是我觉得它的评分是多少，一会儿看一下啊。 对，然后呢再说呀，就刚才提到了《超人总动员》这个二，尽管在这个女性主义题材上有点突破，但是仍然可能和咱们中国观众这个共鸣少了一些。目前呢口碑还是不错，据说网上的评分是8.2分、超过之前《超人总动员一》，之前一是7.9分。 哦，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啊。2016年，围绕中国好声音商标归属灿星公司节目是否侵权问题，荷兰叫蔡普拉唐德影视灿星制作展开法律诉讼。之后呢，灿星节目改名为中国新歌声。两年之后，此事峰回路转。6月25号，浙江卫视和中国新歌声制作方灿星制作共同发表声明，说此前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的中国好声音相关知识产权纠纷各方达成和解，浙江卫视和灿星制作已经向国家广电总局提出申请，将确定于7月13号开播的中国新歌声第三季更名为中国好声音，也就是恢复原来的节目中文名。火、哦，这好家伙，兜兜转转这一圈又回来了。 对，这官司也不打了。 那、 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这个节目的热度在下降， 影响力也下来了， 对， 对吧？嗯。 好，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是2017年的暑期呢，央视第一次推出了大型中华传统文化节目《中国戏曲大会》，成为首档全民参与的戏曲类文化活动。这个今年呢，《中国戏曲大会》再次如期而至，而且从6月正式启动百人团报名啊。这次大赛采取百人团答题选拔机制，报名时间呢持续到了这个月的月底。所以对于百人团的要求，节目组表示，报名不分年龄、性别、国籍、职业、地域、剧种，唯一门槛就是热爱戏曲。 现在才是关键，最重要的在眼前，抓住还是拒绝，发动你的感觉，现在才是关键，不要再犹豫不决，浪漫的热情像烟火直冲上天，爱要爱的热切，不要就看看催催，做白日梦的人上不了最前线，跟勇气同上天，让脆弱站到一边，摇醒你的心跟希望， Say hi Say hi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 刚刚给我感觉，还有一位莎拉说了，第一次互动，希望能够被翻牌，没问题。这样我你今天晚上来后宫， 被翻到了。 说这个，他说是在这儿互动。我说我人生当中目前觉得最开心的事就是数学高一的时候37分，老师说用脚写都不至于这么低，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全年级前十名。啊，全年级前十名，你数学才考37， 那别的得有多高啊？ 关键是说，他说这是他最开心的事情，说数学老师都气炸了，为了争气，最后数学分提高到了132。 哇，那真的是太棒了！你是用什么办法给我们传授一下？ 你知道他为什么吗？从37升到了132， 为什么？ 他用脚写改成了用手写。对，你这个其实啊，他像他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完全是之前没学， 对，就是没好好学，稍微一努力就是不一样。 哎， 爱丽丝小西就说，我就不说数学了啊，那数学那是弱的不行。 哎呀， 说说地理和政治，我地理几乎每次考试都能考这个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政治次次都是倒数。 哎、 关键是我们班主任就是教政治的， 哦， 每次这个考完，我们班主任都特别无奈的说，我就不点名了啊，某些同学你就不能多写几行吗？不能把考地理的那个劲儿用在我们政治上吗？政治就这么不招你待见吗？ 哎呦， 结果高考那天考试，我突然写着写着就想起班主任说的那句话，你多写几行，然后果然文综一下就提高了一大截儿。 老师的话一定要听啊。来看一下，咱们不刚一直都很多朋友，我们都说我们的听众是不是都数学不好，马上我跟你讲啊， LCLQ 就说了啊，看这里高考数学147分的在这里，147分， 基本都满分了。 珊珊听到这个以后有没有感觉147分就扣了3分，数学很简单。什么叫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他说英语不好，记得那会儿英语只要能及格就会受到老师的表扬，数学老师曾经因为我英语及格了而数学丢了几分，而用尺子打我的手。 你真棒。 来 休息一下， 进广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来欢乐谷，和你爱的人共享欢乐时光吧！6月30日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更有4期甜品王国，酷爽黑萌。这个夏天，狂欢怎能没有你？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转。0106865858 6858 6858 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方面的情况啊。那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黄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介绍。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 哎呀，好的，这个时段呢主要说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在说之前呢先看看北京。那么北京呢今天到周末啊都是高温炎热天气，现在预报这几天啊最高气温呢都将达到或超过3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在23度到25度。昨天六点十分呢，这个昨天早上六点十分，北京气象台就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目前呢还在预警之中。在这里啊提醒咱们听众朋友要防范高温炎热天气，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注意这个防暑降温。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全国的天气情况。未来这几天呢对出行和外出游玩有影响的天气啊主要是高温炎热天气和降雨天气。那么先说说高温炎热天气，目前来看呢主要在华北的大部分地区，还有江南的东南沿海，比如说上海、浙江、福建和江西这些地方。一个一南一北，应该说这个热呢是不一样的。北方的热呢以晴热为主，个别地方可能暴晒的还比较严重，像北京今天呢就暴晒也比较厉害。这种天气呢将会延续到周末。那么东南沿海的高温高湿的闷热天气呢未来几天啊范围呢将会向西扩展，到本周末啊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呢都是受这个高温闷热天气控制的。这是高温天气情况。那么降雨的情况呢，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今天的降雨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淮河流域，像山东的南部、江苏还有安徽的北部。另外在华东地区的湖南、湖北，还有华南地区的广东、广西，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和西藏的东部，还有西北地区的青海的大部分地区、甘肃和陕西的南部，这未来的两三天呢这些地区啊都是有降雨的天气。那么未来两三天呢这个降雨呢会发生一些变化。在淮河流域的降雨啊位置现在看变化不太大，但是这个强度呢个别地方会出现一些比较强的降雨，而且呢也有向西伸的这个趋势。在华东的在华中地区，像湖南、湖北还有华南的这个广西、广东，降雨呢将会逐渐停止并转为高温闷热天气。在西北地区的降雨呢这个范围变化不是特别太大，不是太大。那么这些降雨强度怎么样呢？目前来看啊大部分地区都是小到中雨天气，但是在淮河流域，主要是在江苏和安徽的北部，还有河南的南部，另外呢还有这个云南的南部，还有西藏的东南部，这些地方呢将会出现一些强降雨天气，累计雨量啊将达到100到150毫米。在这个降雨过程中呢，在有些地方特别是这个淮河流域还会伴有这个雷电啊、大风啊、还有冰雹等强度的天气，对出行啊、出游啊还是影响比较大的。那么在东北地区的东部啊，近明两天的这个中午前后也会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那么其他时段啊应该说天气还都是不错的。总的来看呢，未来这几天在咱们国家呢高温天气还有降雨天气啊范围还比较广，降雨地方也比较多，对出行啊、出游啊都有明显的影响。这里建议咱们计划出行和出游的朋友提前关注啊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啊，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 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北部地区联络线车多路段，其中呢，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路段北向南方向，西土城路西直门外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学院路学院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啊，咱不是秀高考分数，而是说是你上学的时候啊，这个偏不偏科啊，那个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坏的坏到什么程度，你为那些坏的又做过哪些努力。那个自从我们说这个节目当中是不是大家都数学不好以后，哇，出现了一轮 压倒性的 数学分的这个 学霸出来了， 高分线开始刷新了啊！我现在看到的，我先来这样，那个等待说了，说那个我来说一说吧。我偏数学，初中的时候一般都是满分，偶尔最后一题太难做不出来，拿不了分得94。数学好是因为数学老师教的好，都是课前不预习，课后不复习，就上课好好听就行了。有一次数学老师病了，找一个别的老师代课，结果那次数学考试就不及格。课文就怕写作文，有一回只写了个开头，实在不会写了，作文就得了15分啊。高考的时候呢，数学考了143，语文90，英语105。 哇，他这个算不偏科了，已经最后高考成绩是很平均的。 很平均的。哎，你看啊，你那里都有刷到最高的数学分是有多少分？ 我倒没刷多高，但是我喜欢这一句。 好。 我喜欢这位胡这位朋友说。听不下去了啊。我们高三数学全班平均成绩120+。我就想问了，这数学很难吗？好气人。 你过来你看我打。然后最那个是有位叫田小米的。说。啊，你们都在说数学是吧？不好意思啊，高考数学148， 150分吧。 148，然后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不好意思啊，我是文科生。 好气人！ 去啊！哎， 好赌心，好赌心。 我觉得你肯定是那种人，就是跑到人家文科班里边去，就是。专门刷这种差异感，是不是？ 你是卧底。 对啊，理科好跑到文科班去学习啊。还有 七个什么名字说，苗山同学，你学习应该很好吧？学霸，学霸类型吧？ 你看他连霸都不敢念，你知道吗？ 你上半时段一定没听。 学霸类型， 你上半时段一定没听。 飞扬还说了，哎呀，哟，飞扬好久没见你了啊，这小姑娘。他说我来说一说吧。高一数学都不及格，后来呢，每年都在进步，逐渐突破110、120， 哦哟，记得当时数学老师说，答题不能着急，不一定都要答完，你做一道就要保证最对一道。 嗯， 于是高考我做了126分的题，就错了一个，然后考了121分，这件事情值得我炫耀一辈子呀。对了， 哦， 我那是全国卷啊。 我真的，我觉得他踏踏实实的，他下心来写， 你看，这就是考试办法。我们应该在高考之前说这个话题。 对啊， 是吧？啊， 不过其实我那个痛不光有数学。 哦， 既然大家开始说你们数学都特别好了，我就不提我这个数学悲伤的历史了。 哦，你还有其他的不行的？ 我曾经不行过，后来有行的，就是语文里的作文。 哦， 我中考就跑题了，所以。 写作文对于一个我们的播音主持来说，这不是不应该不好的。 对，所以我初中的作文是跑题不及格。 哦， 所以跑题是很严重的事儿。 对，就是你不是不能写，就是你写的都不在点儿上。 对，完全不在。但是我的高考作文得了满分。 你高考作文满分啊？ 对。 你还记得高考题目吗？作文。 我有一双什么什么手。 哦，你写的是什么手？ 是这样的，我其实，哦，对对，我忘了，这是中考的作文题，啊，这是我那个痛制作文题， 哎， 痛制，这是痛制作文题， 哎， 但是我做我高考那个作文就是，我就一段特别难忘的回忆，这样， 哦， 我当时是得满分的原因是 你痛苦的回忆是吧？ 是这样的，因为我中考跑题的原因是大家基本上都写了这个是议论文，比如说我就写了一个记叙文，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当时老师就说你这么小你还译不好，不要轻易就是 写议论文是吧？好，那个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啊，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像卡卡、黄嘉欣，我们都看到你了，新朋友啊。卡卡，还有这个喵小萌、胡陌上情风、小疯子什么的等等的，我们都听看见你们了，欢迎你们和我们保持互动。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关注一下，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本周起啊，市公园管理中心将在市属11家公园启动红色文化传播月，迎接社会各界和中外游客到公园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及纪念场所缅怀参观，并且开展仪式教育和主题党日活动，共度七月红色文化传播月，传承首都公园的红色基因。 据了解呢，今年北京市属的11家公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纪念标志场所共20处，近10万平方米，包括香山公园的中共中央进京第一站双清别墅、陶然亭公园的碑慈庵以及高君宇石平梅烈士墓、北京植物园129纪念亭、中山公园保卫和平方纪念场所等等，年接待游客的市民参观近千万人次。咱们市民游客可以登录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政务微博畅游公园了解详情。 再来看一下荷花市场告别酒吧一条街。 哦， 眼下在什刹海地区曾以酒吧一条街闻名的荷花市场架起了施工围栏，整条街的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从围挡上展示的施工效果图来看，这次改造一方面是对建筑外立面进行整修，另一方面是对步道重新规划分区，200多米的临水木栈道将用花香分隔成独立的游憩区，以方便游客散步休息以及赏景。 哦，这个荷花市场啊，上面有好多的，周围有很多饭馆老字号，所以最近如果您去的话要注意一下啊。荷花市场步行街位于什刹海的前海西侧，全长280米，眼下呢正值盛夏，临水荷花大片盛开，是幽香阵阵， 镇风景宜人。 嗯， 目前从北到南八成的市场建筑都已经被3米高的围挡挡住了，里面的店面呢不是歇业就是已经腾空，步行街北头未被遮挡的部分呢仅现在剩下全聚德、同和居两家老字号目前还在营业。 嗯， 紧挨着的两家老字号过去卖炸鸡、鱿鱼串、烤香肠的10多家小店的店面已经关停，门上还贴了封条，所以最近如果您打算上吃小吃就不要去了。 好，另外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 说说天坛的事儿吧。 对， 我觉得天坛是我特喜欢的公园。 哦，是吗？ 天坛，我从小一春游啊什么的，秋游啊，老师就是去天坛，去了10好几次。 哎，近日呢，有市民反映说，天坛公园的单壁桥晚间封闭。记者走访发现，公园内通往单壁桥的出入口都已经封闭了。出入口处的公告显示，此举意在加强文物古建保护力度。 据了解呢，相关文物古建的封闭时间是旺季的4月1号到10月31号，每天下午5点半到第二天早上8点，淡季是10月1号到第二年，也就是次年的3月31号，每天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封闭时间内呢，天坛的城真门、挖甲门关闭，单壁桥东西下坡台阶和城真门北侧东西下坡道封闭。封闭期间呢，需往来公园东部和西部的游客可以由这个黄前店北侧路和城真门南侧路绕行。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铁路警察提醒啊，除了导盲犬之外，其他的活体动物均不得搭乘高铁动车。 嗯，暑期将至，不少喜欢小动物的年轻人想要带着小动物一块儿出去走走看看，于是就买来了专用的乘装包，想随身携带小动物乘高铁动车。在这儿咱铁警就提醒，根据铁道部门有关的规定，除了导盲犬以外，其他的活体动物不能搭乘高铁动车。 哦，好，接下来时间，因为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不能搭乘啊。 对， 暑运期间学生返乡和游客出行密集，夏季呢也是细菌病毒传播的时机，在乘坐动车的时候一定不要试图携带活体动物混过安检，如果确实希望小动物能够跟随出行，您可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哎呀，你看啊，我们的黄嘉欣给我们发过来了，她是说说她老公，说我老公啊是一个艺术生，从小学5年级就放弃了学英语。小学5年级就说一直到高三都不好，因为实在是赶不上了，老师啊都让他上英语课的时候去背历史，说高考英语59分，现在背26个字母都得想想。你老公，你这个黄嘉欣太狠了，这个吐槽吐自己老公吐的。 不过好像一般男同学英语成绩都不是特别好，对吧？ 嗯， 好像都是女孩学的比较好。 没有没有嘛，哦也是，你看咱高磊啊，英语12级，这姑娘啊。 张新建也说啊，我高中最差就是英语课，模拟考试都是30级，最后几个月只学英语了，最后高考45分。 嗯，哎，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啊，我真的是开窍的晚。就是属于那种我上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就听英语老师在那讲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不是单词不会背，而是他讲那些时态呀、啊、那些什么定语啊、主谓宾呐、啊、我听了那些东西语法，我就头晕，我就头大，而且我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用，所以呢我就不想好好学它，就这样。 对， 所以产生了逆反心理。但是后来其实我在真的就是再长大一点去学习的时候，我就渐渐的这些东西都很容易嘛，时态呀、啊、什么主谓宾呐、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哎，就都懂了。所以我觉得可能那时候真的没开窍。 而且我觉得语言其实跟数学有点像、 逻辑性， 逻辑性要强、 哦、 所以就像公式一样，对吧？时态也是套公式嘛。 嗯，好，你那里还有什么样子的 哎呀，今天一说这个，简直是他家太多了。这个王丽英同学说，数学是我的噩梦啊！我高考考了24分， 哇！ 要不是数学拉分，我应该可以上一所特别好的学校了。 嗯， 以至于高考都过去10年了，现在每当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情绪紧张的时候，晚上做梦都是考数学。 哦， 坐在考场什么都不会，就是梦见这个场景。真的，真的，说多了都是泪。 ZYX 还说了，说在电台啊，说自己数学不好的，其实只能算是说算术不好。 是的。 嗯，什么叫算术不好？你不要小瞧我们的听众里边的数学，因为我们的数学大神，他可能指的是我们说的数学都还不能真正意义上算为数学。 嗯， 就是他的数学指的是可能更高阶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们的听众里啊，因为好多人可能他不互动啊，但是我知道，比如说，我知道咱们的那个在北京的那个园艺博览会， 对， 园博会的总工程师是听咱们节目的。 嗯嗯，哦，是吗？ 对， 因为我是林大的，是吗？ 不是，他人家陈不停，你是林大的啊？哦，对，他听的时候你还没上节目， 我狠狠的一击。 来来来来来，看看啊。 哦，刚才有一位朋友特别逗，他说那个小乐时刻说，高二因为不太喜欢那个数学老师，所以呢就没有超过130分，还好其他科目更加给力一点。 其实我们刚才我也在就是看到小乐这句话以后，我也在总结，就是我刚才说让老师比如说收拾一下外形啊，其实我后来发现不一定是外形，其实是一个老师的个人魅力。 嗯， 对吧？因为长相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你的人格魅力其实是能够养成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很多人，就有很多孩子就是因为喜欢这个老师而提高成绩的。 嗯， 对吧？嗯， 我觉得就我就是嘛，对吧？ 对，默克说了啊，英语是26个字母吗？不是24个吗？用一句话证明了你的英语水平，你牛了哈！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咱们这个说数学不好，说语文不好，或者说什么，我估计英国人可能都地理不太好啊。说这个英国人半数这个有半数的人不认识本国的名胜， 这个特别棒了。英国古董企业这个伦敦西区一项调查显示，英国人就不认识半数以上左右的英国名胜。因为这个伦敦西区测试了2000名调查对象，让他们看着10处英国的名胜这古迹的照片呢，要说出名字。结果显示调查的对象平均的正确率是45%。 哦， 当这个测试者出示剑桥大学的照片的时候，仅45%的调查对象认识，33%的认为好像这是牛津大学吧，还有4%的人就把它当成了巴尔莫勒尔堡，2%的人认为这是肯辛顿王宫，还有16%的人根本叫不出名。 哦， 调查人员就认为英国人想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名胜，要学的可真不少。尽管多数人在学校是学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似乎忘的都差不多了。 这属于 什么不好呢？这我觉得很难忘吧，因为你说这建筑它也不会，这些老的建筑不会老，这个在外立面有改变，有装修。 不不不，这个可能也就跟一些，就有的人他在图形感特别强，有的人他可能就是说是看这些东西都跟看人似的，都长一个样。 这是咱们外国人吧？他可是本国的呀。 那不好说了，你要是给你现在咱们国家的一些名胜古迹，你都能认出来吗？ 那你应该问我北京的嘛，因为英国不大。 给我个爱的理由。但是关键是这样，熊二又说了，英语就是24个字母 ，XY 是数学里的，不是。你们不能这样啊！我学习不好，你们真的给我整懵了。到底多？ 他是这个意思。他说他的24个字母是在英语里学的 ，XY 是在数学里学的。他可能是这个意思。 那你告诉我英语字母到底多少个？ 26个呀。 好吧。 他说他有24个是在英语课上学的，有2个是在数学课。 不对，他说英语就是24个字母 ，XY 是数学里。 我的天，大帅，你已经被他带沟里了。咱们看看， 现在都已经还给老师了。 咱们聊聊这个十门一板砖的话啊，他爆料一下数学差的同学，令你们歇歇啊。有没有数理化强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组团爆料一下自己的政治短板？我就是从中考差到了考研。 哦， 高中会考模拟，这个考了64分。老爸说儿子不错，及格了。我其实想跟他说，我瞒着他，我的满分是150，不是100。然后政治考了46，总分353的我天天怕没过单科线，幸亏那年英语这个难，所以正英线39顺利录取。 哦，这是考研的时候的。哇、哦，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叫关小新的朋友，就是小美女说了，我就佩服我老公，上学那会儿数学课从来都不听讲，看一下题立马就会做，而且考试数学还考得特别的好。他上课为什么不听讲啊？你怎么知道他上课的时候的事儿？他现在是你老公，你说上课的时候他是不是都看你了？哎，还有哪一位啊？ 张兴健这位朋友就说，我记得高考考英语那天一直在下雨，天气舒服，前几科紧张的不行，最后这个英语竟然听力听着听着睡着了，我的天哪！因为太下雨太舒服了。 哎呦我天哪！英语啊，熊怪啊，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你这个英语能考多差了。 好家伙，这也是算是高人啊！ 我觉得后半段听众朋友发来的基本的第一句都是实在听不下去了。 索菲亚陈就说了：“主持人好啊，我以前就是物理和历史不太好，分数多少呢？无限趋近于零。哎呀，你的语文一定很好。说其他科目无限趋近于150，他这个就属于非常两个极端了。尤其是生物、化学、政治，基本都是满分。本来学理科的，临高考了，突然一拍脑门改学文科了，结果高考就是除了历史不及格，别的都120。劝诫考生们不要轻易改文理科。 所以呢。虽然以前可能有考试不好的记忆，但是现在都是美好的回忆。 哎呀，所以今天早上跟大家说了分享了以后，我发现真的是各有各千秋啊。我是大帅， 我是苗山，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